有人说水瓶座、双子座、天秤座呢，有一刹那特别想不通，然后又在某一个瞬间想得特别的通。关键问题是，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想得通，什么时候想不通了。所以你也不懂，为什么刚才还吃着火锅唱着歌呢，回家就跟你说分手了。希望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直接说出来，不要让别人琢磨不透。来听叮当的《猜不透》。 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，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，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锁。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 微博上有个话题说，敢不敢用四个字来描述一下你的长相？别人的是倾国倾城，我的嘛是惨不忍睹啊。 担心起糊弄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恋势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约誓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。